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三章，被多洛雷斯关禁闭，第五十六集。 星期五早晨，天色还是和这星期的前几天一样阴沉而潮湿。哈利走进礼堂时，尽管还是习惯性地朝教工桌子扫了一眼，但实际上已经对看到海格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立刻就把思路转到一些更迫在眉睫的事情上，比如必须完成的堆积如山的家庭作业，还有必须再到乌姆里奇那里去关一次禁闭。那天有两件事情给了哈利一些力量，一是他想到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二是尽管最后一次到乌姆里奇那里关禁闭肯定会很恐怖，但从他办公室的窗户能远远地看见魁地奇球场，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多少看见一点罗恩的选拔情况呢。当然，这些都是十分渺茫的希望之光，可是哈利目前的处境一片黑暗，但凡有什么事情能带来一点点光亮，他都会感到欣慰。他在霍格沃茨还从没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开学第一个星期呢。那天傍晚五点钟，哈利敲响了乌姆里奇教授办公室的门，他满心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乌姆里奇喊他进去，在铺着花边的桌子上，那张空白羊皮纸已经在等着他了，旁边放着那支尖利的黑色羽毛笔。 你知道该怎么做，波特先生。 乌姆里奇说，一边嗲兮兮地冲他笑着。哈利拿起羽毛笔，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要把椅子再往右边挪一两寸。他假装往桌子跟前挪了挪，做到了这点。现在他能远远地看见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员们在球场上飞来飞去的身影了。三根高高的球门柱底下站着六七个黑乎乎的人影，显然在等着当守门员。离得太远了，不可能看清哪一个是罗恩。 我不可以说谎。 哈利写道。他右手背上的伤口裂开了，再次流出鲜血。 我不可以说谎。 伤口陷得更深，火辣辣的剧痛。 我不可以说谎。 鲜血顺着手腕流淌下来，他冒险又朝窗外望了一眼。现在防守球门柱的不知是谁，表现糟糕透了。在哈利鼓足勇气偷看的几秒钟内，凯蒂贝尔就连进了两球。他垂下目光，重新望着血迹斑斑的羊皮纸，真希望那个守门员不是罗恩。 我不可以说谎，我不可以说谎。 他只要觉得有机会，就抬头往窗外看。只要能听见乌姆里奇的羽毛笔写字的声音，或听见他打开书桌抽屉的声音。第三个参加选拔的人很不错，第四个非常差劲，第五个特别漂亮地躲过了一个游走球，却把一个很容易接住的球漏进了球门。天色越来越黑，哈利心想，恐怕不可能看见第六和第七个候选人了。 不可以说话，我不可以说谎。 羊皮纸上满是从他手背上流出的嫣红的鲜血，他的手背疼得像着了火一般。当他再次抬头看时，夜幕已经降临，他再也看不清魁地奇球场上的情形了。 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吃透这句话好吗？ 半小时后，乌姆里奇柔声细语地说。他朝哈利走来，伸出他短粗的戴着戒指的手指来抓他的胳膊。当他抓住哈利，仔细查看那些深深刻进他皮肉的文字时，哈利感到一阵烧灼般的剧痛，但不是手背在痛，而是他额头上的伤疤在痛。与此同时，他上腹部的什么地方还产生了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哈利把胳膊从他手里挣脱出来，腾地站起身，直直地瞪着他。 他也望着他，脸上的笑容把那张松泡泡的阔嘴撑得大大的。 是啊，很疼是不是？ 他温柔地问。哈利没有回答，砰砰砰，他的心跳得很响很快。乌姆里奇是在说他的手，还是他知道他刚才额头上的感觉呢？ 好吧，我认为我的目的达到了，波特先生，你可以走了。 哈利拎起书包，尽快离开了房间。 保持冷静。 他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梯，一边对自己说： 保持冷静，不一定就是你认为的那样。明不明白？ 他气喘吁吁地对胖夫人说，肖像又一次打开了，迎接他的是一片喧闹。罗恩迎面朝他跑来，满脸笑开了花，手里端着高脚酒杯，黄油啤酒洒得胸前都是。 哈利，我成功了，我入选了，我是守门员了。 什么？啊，太棒了。 哈利说，努力使自己笑得自然一些，而他的心还在砰砰的狂跳，手还在突突的阵痛，还在流血。 喝一点黄油啤酒吧。 罗恩塞给他一个酒瓶。 我真不敢相信，赫敏去哪儿了？他在那儿。 也在大口喝着黄油啤酒的弗雷德说，指了指炉火旁的一把扶手椅，赫敏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手里的酒杯歪向一边，眼看就要洒出来了。 刚才我把消息告诉他时，他还说他很高兴呢。 罗恩说，显得有点不高兴。 让他睡吧。 乔治赶忙说道。过了一会儿，哈利才注意到，周围那几个一年级新生脸上，毫无疑问都带着刚流过鼻血的痕迹。 来吧，罗恩，看看奥利弗的旧袍子，你穿上合适不合适？ 凯蒂贝尔大声说：“ 我们可以把他的名字摘掉，换上你的。” 罗恩走了过去，安吉丽娜大步走到哈利面前。 “对不起，我先前对你有些粗暴，波特。” 他突然说：“ 当一个头压力太大了，你知道，我现在开始觉得我之前对伍德的态度有点不太公平。” 他的目光越过高脚酒杯的边缘，望着罗恩。微微蹙起了眉头。 是这样，我知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但他不是最理想的。 他直率地说。 不过我认为经过一些训练，他应该没有问题。他家里出过一批出色的魁地奇球员。说实在话，我希望他以后能表现得比今天更有天分。维基弗罗比舍和杰弗里胡珀今晚都飞得比他好。可是胡珀动不动就哼哼唧唧，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没完没了地抱怨。维基的社团活动太多了，他自己也承认，如果训练和他的魔咒俱乐部相冲突，他会把魔咒俱乐部放在第一位。不管怎么说，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有一场训练，这次你可一定要去。还要拜托你一件事，尽量多帮助帮助罗恩，好吗？ 哈利点了点头。安吉丽娜慢慢走回去找艾利亚斯平内特了。哈利过去坐在赫敏身边，他刚放下书包，赫敏就猛地惊醒过来。 哦，哈利，是你，罗恩真棒，是吗？ 他睡眼惺忪地说：“ 我只是太累了。” 他打了个哈欠。 我1点钟才睡觉，一直在织帽子，他们一眨眼就被拿光了。 果然，哈利仔细一看，发现房间里到处藏着羊毛帽子，让毫无防备的小精灵可以无意中捡拾起来。 太好了。 哈利心不在焉地说，如果再不马上找人说说，他就要憋得爆炸了。 听着，赫敏，我刚才在乌姆里奇的办公室里，他碰了我的胳膊。 赫敏专注地听着。哈利讲完后，他慢慢地说， 你担心神秘人控制了他，就像当年控制奇洛一样。 是啊， 哈利压低声音说， 有这种可能，是不是？ 我想也是。 赫敏说，不过听他的语气，似乎并不完全相信。 但我认为神秘人不可能再像支配奇洛那样支配他了。我的意思是， 神秘人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是不是？他有了自己的身体，不需要再去霸占别人的肉体。我想，他大概对乌姆里骑士了夺魂咒。 哈利望着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抛接黄油啤酒的空瓶子，一时间没有说话。然后赫敏又说道： 去年没有人碰你，你的伤疤也会疼起来。邓布利多不是说这与神秘人当时的感觉有关吗？我的意思是，说不定这跟乌姆里奇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发生这样的事时，你正好跟他在一起，也许只是巧合而已。 他是魔鬼，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 变态。 他确实很可怕，没错。但是，哈利，我认为你最好去告诉邓布利多，你的伤疤又疼了。 这是两天里第二次有人建议他去找邓布利多。他对赫敏的回答跟对罗恩的回答完全一样。 我不想用这件事去打扰他。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整个暑假都在断断续续的疼，只是今晚疼得更厉害一点，没什么。 哈利，我相信邓布利多愿意被这件事打扰。 是啊。 哈利没来得及控制住自己，脱口说道： 这是邓布利多唯一关心我的地方，是不是？我的伤疤。 别这么说，不是这样的。 我想，我还是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小天狼星吧，看看他怎么想。 哈利，你不能在信里谈这样的事情。 赫敏说，显得很惊慌。 你不记得了，穆迪告诉我们写信时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能保证猫头鹰不会被人半路劫走。 好吧，好吧，那我就不告诉他。 哈利烦躁地说，他站了起来。 我要去睡觉了，替我告诉罗恩医生，好吗？ 啊、哦，不行。 赫敏显出松了口气的样子，说道： 既然你要走了，就说明我也可以离开而不显得失礼了。我真是累坏了，明天还想再织一些帽子。对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帮我一起织，很好玩的。现在我的技术越来越好了，还能织出图案、小毛球和各种花样呢。 哈利仔细望着赫敏的脸，发现那上面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竭力显出对他提出的建议有点动心的样子。 不，我恐怕不能。谢谢。 他说。 明天不行，我有一大堆家庭作业要做呢。 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向男生宿舍的楼梯。赫敏被撇在那里，显得有些失望。